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节目开始，还是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呢，在听听 FM 里呢，可以回听我们主播朋友圈往期的所有节目了。同时呢，您可以在首页啊，点击这个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能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那今天互动话题呢，一起来聊聊比较轻松的话题哈，就是在您运动前、运动中以及运动后，您一般都吃些什么来补充体能呢？包括您觉得应该吃些什么，吃些什么是对的哈，大家都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来和我们参与互动。节目开始，还是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营养工程中心主任邱俊强教授，欢迎邱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非常感谢邱老师能够来到朋友圈哈。因为今天也是个比较特殊的日子，今天是东京残奥会这个闭幕的日子，今天晚上8点就会转播这个闭幕式哈。也是给大家先来说一下哈，今天结束了本届东京残奥会的所有比赛，这个奖牌数目前呢是定格在了96金60银51铜，总计是208枚奖牌，这个成绩也是非常喜人的一个成绩了哈， 非常了不起。 是的，就包括在刚刚过去一个月吧，将近一个月时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啊，今天是残奥会哈，东京奥运会是获得了38金32银18铜，奖牌总数也是非常棒的88枚。 是的， 所以从这两个成绩来看，就是一方面可能是在于运动员的自身的锻炼训练哈，另一方面可能也在于这个教练员们给他们安排了比较周密详细的这个训练计划。其实还有一点哈，因为今天既然请来了邱老师，就是还需要有一部分的工作人员是给他们来制定合理的营养方案，来帮助运动员们提高运动表现和运动成绩的。所以邱老师就是做这部分工作的，是吧？ 是的。 所以今天呢，也是请邱老师来给咱们讲讲哈，就什么叫运动营养，什么叫营养，就是咱们平常说多吃点维生素 C 或者多吃点蛋白质的东西就要补充营养了哈，那什么叫补充这个运动营养，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哈？ 好问题哈。实际上运动营养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也就是近20年左右哈发展起来的。简单讲呢，它是融合了营养学和运动科学这二者的一个交叉，所以它是一个交叉学科。我觉得刚才小飞你讲的很好，就是为什么我们取得那么多金牌呢？当然，他天生是一个好的运动员，这个非常重要， 有天赋， 对，有天赋。 嗯。 第二呢，就是教练员的训练计划和他刻苦训练非常重要，但第三个一定是他有没有一个合理科学的营养支持，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所以你想获得金牌，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所以就是在您的专业领域里面，就是运动营养和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补充一下这个什么钙铁锌硒维生素 是吧那可能这个面就比较广了。 对，运动营养关注的一定是运动过程当中的很多营养问题，比如说这个项目需要的这些营养是什么呢？然后呢，我们运动前应该吃什么？运动中应该吃什么？运动后应该吃什么？才能更好的来发挥 我们训练的作用和更好的发挥运动表现，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哈， 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对于运动员和普通人来说的话，我们所需要的营养是不同的，是吗？ 肯定是不一样的 哦。 这个不同，首先就是总能量一定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普通人可能像，我不知道你运动爱不爱运动哈，就是一般的人可能2000个大卡一天就够了。 嗯。 静坐少动人群哈，可能还不到2000个大卡，但是呢，如果你有锻炼习惯，可能需要3000个大卡。 这个2000和3000大概在多少运动量？ 就是我们叫做经常锻炼人。 嗯， 如果你一周有3次以上的锻�炼， 嗯，每次 锻炼时间在30分钟以上 啊， 你已经坚持了3个月以上 啊， 你就可以是这个运动锻炼人群了。 哦，所以运动员跟普通人这个运动量来说，他们要相差多少的？ 举个例子来讲哈，就如果是一个男性的高水平的足球选手， 嗯， 那他一天可能是需要4000个大卡才能够。 哦，基本上是我们普通人的2倍还多了哈。 但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消耗是普通人的2倍、 嗯， 或者说我们普通人只是他的1半，但是我们吃的东西是不是他们的1半呢？ 我也在想，这运动员到底跟我们来讲是吃的应该多一些还是少一点？ 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正常人可能就是不动的人， 嗯， 静坐少动人群可能吃的是偏多了， 嗯， 然后运动这些人群呢，我们就需要我们像我们这种职业的人哈，来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他们的这个膳食营养计划。 哦，那邱老师您说到这个专门制定哈，那您大概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作为运动营养专家，就是你们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 形象讲，我经常给这个就是大众来这么解释哈，就是我的工作是什么呢？那个我可能在运动队当中就是看着运动员吃饭。 嗯， 就很多人就会觉得 就是人家吃你盯着嘛， 差不多是这么一种状态哈。实际上就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工作是要给他们制定膳食营养计划，并且去落实这个膳食营养计划，所以你得看着他吃的是不是合理的。 所以每天就是早中晚你们都要给他们制定一下。 是的 啊，包括一年四季也有不同吗？ 是的啊， 哇，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啊！ 因为有时候就是运动员有些很自律， 嗯， 就是他已经是非常职业的选手，他应该知道自己哪些东西是怎么样来摄入的。 嗯， 像这种就非常好，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膳食营养习惯， 嗯， 就会很好。 那要是管不住嘴的呢？肯定也有吧，那些， 那就得努力。 很多运动员都是很小，就是刚刚十来岁就到这个队里面去训练了。 是的， 那个时候可能自制力是最差的时候。 对，所以我们的第二部分工作就是要给他们一些营养方面的一些科普宣传和教育， 哦， 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膳食营养观。 嗯，就是一方面给他们树立起这个观念，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另一方面就是盯着，是吧？盯梢，看看有没有做到。 吃饭，嗯， 那一旦您发现了有人没做到，就一般怎么办啊？惩罚， 惩罚是一方面，最后还是要讲道理，让他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重要。 嗯， 另外呢，可能还有一部分问题是我们通过吃饭的问题，通过喝水的问题， 嗯， 不能够解决的。比如有一些我就是要促进恢复或者要怎么怎么样，那可能还有一些我们叫做通过膳食营养补剂的方式来改变他们的一些这个恢复过程啊，提升运动表现。 什么叫膳食营养补剂 啊？营养品 啊， 就类似于像一些 蛋白粉、 蛋白棒啊，蛋白粉啊，包括一些这个补铁的呀，然后等等这些方面。 嗯嗯，因为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邱老师的履历哈，是从2003年开始到2021年，都是为曾经为哈国家竞走队、还有国家速滑队、包括国家蹦床队等多支国家队提供这个运动营养方面的技术支持哈。您在带这种不同队伍的时候，就竞走、速滑和蹦床，您在给他们制定这个营养计划也是不一样的，是吗？ 嗯，是的。 哦，这里面会有盐和松之分吗？ 我们其实不叫盐和松之分哈，就是最大的区别其实是什么？就是项目的不同。 嗯， 像竞走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长距离耐力型项目。 嗯， 它的营养需求跟后面的这两个项目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它的能量储备特别重要。 嗯，明白了，就是在那个补充过程当中，他们吃的运动员吃的也不一样，是吧？ 对对对，侧重点是不一样。 那咱们那个训练基地里面，运动员们是分开来就餐的吗？ 其实大部分的运动基地哈，都是属于那种自助的形式， 就是很多种食物你可以去选择。 哎呦，最怕的就是自助。 是呀是呀，所以要看着他们吃饭。 就一旦去了去吃自助餐哈，可能就容易吃多，很多人。 但是我们的运动员们的问题往往是一个是他们不容易吃多，就是大运动量训练期间哈，一般他们的肠胃功能其实是不是那么的去想吃东西的。反而我们要就是要各种方法来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来吃，然后来恢复体能。 就是在运动的时候是不是食欲会稍稍受点影响， 会下降？对，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应该多运动哈，这样就能减肥。所以常说就是多运动能够减肥，管住嘴，然后迈开腿， 有道理。 所以现在很多可能听众朋友们，我们大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就是有些人选择运动呢是为了强身健体，还有大部分的人选择运动是说我为了减肥，哎，我这啤酒肚有点大哈，我这个游泳圈有点明显了。就是在这个减重方面，我看咱们包括今年的这个奥运会里面那个举重运动员汪周宇是吧，他之前好像是75公斤级，后来就参加了87公斤级，就相当于他要增重20多公斤、就是20多斤哈、不是公斤，是40多斤，太吓人了，20多斤啊。增重这个运动员在增重或者是大幅度的减重的过程当中，就是就作为你们营养师来讲的话，是给他们做怎么样的指导呢？ 这个肯定是要做个性化的这个膳食营养计划和增重或者是减重计划了。这个很难，说实话。这个如果说从75到87公斤级哈，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一般不建议有这么高跨度的这个增重或者是减重。 因为它可能属于比较极端的这案例了哈。 是的，是的。就一般来讲，我们控在多少的范围当中比较合适呢？就你不能超过体重的10%。 100斤的话不能超过10斤。 是 就是您说的是增重以及减重都不要超过这个值吗？ 对，因为你要去打比赛是分体重级别嘛。就是你想打哪个级别呢，你最好根据现在的体重去选择，那这个差值就不能太大。因为如果是增重或者减重太大的话，其实是会影响运动表现的。 明白了。所以可能就是对于不同的选手来说的话，他可能有特殊化的要求。因为他可能增重的比较多的这种哈。那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就是在这个增重和减重上可能也有很多人有这个烦恼哈，就是这个减肥的话题真是千古难题。所以您作为这个营养师来讲的话，您给大家一些，就是先说说减重吧，因为大多数人面临的都是减重难题，就是想在一定的时间内减重一些斤数。那怎么来科学的说我把这个体重给它减下来，而且还不太伤害身体？ 这首先就是目标要正确。怎么叫目标正确呢？就是你要选择一个合理的目标体重。就像我们刚才讲哈，你超过那个10%可能就不是特别合理的一个范围了。 那您说的这个10%是永远吗？还是说一个阶段可以就是减一点点？ 因为你一个人正常的这个体重都是有一个大概范围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在运动员这个群体当中是按照这个打级别的比赛的这种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 10%。 但我觉得可能不适合一些特别特别胖的或者是特殊的一些案例。如果你只是在正常范围当中的这个体重的话，你想要塑身呐、或者是这个减重呢，最好不要有一个太大的这么一个体重的变化。 因为是上个月的时候也是在哈尔滨一个减肥训练营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挺让人痛心的哈。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女生，然后因为她体重比较大，她180斤，个子也不是很高，1.6米，然后她就去了减肥训练营，没有想到发生了比较痛心的事情，就是发生了猝死。她为什么会去？是因为她之前去过这家训练营，然后那时候她比180还胖，就在15天的这个训练营期间，她减重了将近20斤的体重。所以他觉得哎有效果，达到180，想着我上大学要美一点嘛，就是又去了，没想到就发生就是比较惨的事情哈。就是邱老师，您就是看他这个体重的话，一般来讲，如果真是有这种大体重的时候，我们应该把目标体重或者多长时间给他设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 我们一般说减控体重哈，就是推荐的这个我们叫做速率吧哈，就是降重的这个速率，一般是1星期1磅，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 一星期一磅， 就是0.45公斤了哈。 嗯， 就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能量平衡，它其实是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波动的哈，就是你控制在多少之内是比较合理不安全你的不影响你的健康呢，一般是在400个大卡的上下波动是比较安全的。那按照这么一个能亏的这个量来算的话，比较合理的就是一周你减0.45公斤，这个比较理想。 嗯嗯，这个0.45公斤是完全可以通过饮食来调节的吗？ 饮食加 运动 一般我们还是推荐二者结合。 哦哦， 就是通常像减肥训练，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哈，就很短的时间当中我降很大的体重，它往往会有一些健康的隐患在里边。 嗯， 而且这种隐患可能在你结束了这种训练营之后，一个是你的体重会反弹，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健康后果会表现出来。 对， 所以其实更大的意义，这种减肥营更大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你通过这样一个月半个月这种集中的训练哈，你建立一个很好的饮食习惯和你的这个运动习惯，并且能够长期坚持，那我相信你的体重就可以慢慢的在控制在一个正常的一个合理的范围当中。 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在这20天我们不急于求成去瘦20斤哈， 是， 就是一定说是在20天内养成了一种减肥的习惯， 对， 让你接下来的300多天都是按照这个生活习惯去， 没错， 就不能急于求成哈。 是的，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发生这种事情也可能跟他这个太着急有关，同时有的时候有些人啊，我身边认识的就是出现越减肥或者是越不吃东西越胖的情况，就是他可能是戒主食啊，或者是戒了糖，但是就是不吃他可能会形成两个极端，越不吃呢可能他就越没有体力，越没有体力越不锻炼。 是的，这就是恶性循环哈。 嗯， 一般来讲呢，就是只要你动起来，其实你的体重就会慢慢的去一个非常理想的范围当中。 嗯， 那为什么还会有人觉得就是我运动多少我都不见瘦呢？ 对呀， 要考虑一下你的目标是不是正确的，就是有可能你身体当中其实重的那一部分不是脂肪，有可能是肌肉重。 哦， 或者呢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就属于这种这个我们叫做能量平衡之后其实还有一个能量补偿效应。就是你即便运动完之后呢，你在运动这一部分消耗多了，你在运动之后的那一部分它的能量会自动的会缩减，能量消耗会缩减，它又把你整体的那个能耗趋于之前的那个水平。就人的自我调控能力是非常神奇的。那这样一来呢，你可能在短时间当中呢你是看不到体重的这个大的变化的。但是你要相信只要你运动呢，你身体当中虽然体重没变，但身体成分在发生变化，你的身体成分是越来越健康的。 哦， 所以体重不变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你的肌肉或者说脂肪的比例， 它可能是转换成另一种形式存在身体里面了，是吧？所以今天也是在那个聊天室里和大家来聊了聊，就是大家在平常运动的时候哈，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一般都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补充自己的能量啊？啊，老朋友张伯荣也在说，就是他每天早上都会去锻炼。啊，就是走走路哈，走路也算是很好的锻炼方式了，是吧？他说出门之前呢，我一般都会喝一杯蜂蜜水，然后走完步回家吃点早点，包括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啊、一块面包。您说这个是不是比较科学的呢？ 这个挺好的，唯一的一个建议就是那个蜂蜜水啊，它其实含果糖是比较高的，空腹如果是补充果糖的话，这个其实我们不推荐。它可以把那个果糖换成其他的，就是换成一杯半杯运动饮料啊，是比这个蜂蜜水要更好一点。 要好的。可能我们在很多那个公众号上面经常会看到早上喝一杯蜂蜜水有助于我们那个消化系统的这个 清肠胃， 对对，有这个作用吗？ 但它后面这个特别好，就是它运动完之后哈，有一些这个高糖，我们叫它这个食谱一看就是高糖膳食了啊，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补充，特别有助于来恢复我们这个肌肉的一些这个能量的储备等等，挺好的。 哥大爷也说哈，运动前我一般是吃半饱，因为要好消化的，还是解释哈。然后运动中呢，基本上不怎么去吃东西了啊，如果要想补充点的话，就吃点香蕉。这个运动中补充香蕉是比较好的选择吗？ 对，我们运动员也这样做， 就是假如你的运动时长在一个小时以内，其实你不用考虑运动中补充的问题。如果说超过一个小时了，那最好就是运动当中有一个补充。香蕉为什么很推荐呢？就是因为一个方面它是含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这个是能量啊，直接可以来供能的。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碱性食物，如果你有酸堆积呢，它可以很好的来缓解这个问题。还有它富含钾，这些都是对运动过程是很好的一些营养素的摄入。 很棒啊，我发现我们听友都是运动的这个 对运动达人 达人，又会吃又会运动啊。再来看看啊，用户 1246EC 说自己在运动前会吃鸡蛋，然后运动后呢选择吃一些牛肉和水煮青菜，您怎么看这个食谱？ 这个属于我们典型的这个我们运动里边不太推荐的这个我们叫牛排加鸡蛋这个适合运动餐吗？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我们推荐的。 它是分开吃的，就是运动前。 运动前最好的是碳水化合物。这个鸡蛋呢，在运动前来讲，它是蛋白质为主嘛。你的消化吸收，而且你用的也不是，你的运动过程用的也不是蛋白质。 那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能量，能量就是碳水化合物 ，所以我们要补充 储存的碳水化合物。 而宋彦君说，这个运动前一般选择吃一些清淡的，然后运动后去补充一下盐水，就是流失掉了一部分盐水嘛，可能出汗，这个是正确的，是吧？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好的选择，对。 然后当然了，很多朋友还在留言哈，一会儿我们再接着来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哈。今天互动话题呢，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在这个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一般都会选择吃什么东西来补充体能哈。大家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然后选择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然我们今天也请来一位非常专业的专家哈，就是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营养工程中心主任邱俊强教授。邱老师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答疑解惑，说说您的食谱是不是对的哈。那既然刚才咱们聊到了这个互动话题哈，接下来和邱老师来说说这个关于营养补充的事儿。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运动前就是喜欢吃一些这个饼干类的，您觉得这种方式对吗？ OK 的，是的， 可以的。那在饼干的选择上呢， 就是好消化易吸收，这就是很好的这个运动前餐的选择。 刚才您提到的说这个也可以喝一些运动饮料是吧？但是现在这个市面上这个运动饮料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都写着运动饮料。那咱们在选择上的话怎么来就是平衡呢？ 确实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广告所迷惑哈，就是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饮料。但实际上我们运动饮料是有这个运动方面的这个需求的，就是它一定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它得含能量，这个能量就是碳水化合物，一般是4%到8%的这个比例。然后呢，它需要含盐，含氯化钠，就是它需要满足我们运动当中从汗液当中丢失的这些盐分的这个补充，所以只有同时含糖含盐，这个饮料才能叫做运动饮料，它才符合运动的需求。 我们选择的时候应该看一下那个成分表。 是的啊。现在很多做广告它是说啊，你可以怎么恢复体能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它不是严格意义的这个运动饮料。 那就是在咱们国家队运动员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你们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运动饮料？就是 可以说品牌是吗？ 您可以大概说一下，因为是我个人好奇。就是他说一个字也行哈。 挺多的， 挺多的啊。 现在目前就是比较流行的就是像加德乐，像宝矿力啊，这都是很好的这个运动饮料 啊，也是咱们国家队运动员会使用的嘛。 是的。 所以这方面可能大家不太，就是包括我在选择的时候，就是一般看啊，运动型饮料补充能量的就行了，不太会专门去看它的成分表，说 看成分表 到底是有没有糖，有没有这个钠在里面呀，或者是能不能补充多少能量哈。那就是再说说咱们这个运动员在这个时间上吧，就是运动他们吃饭有固定的这个时间吗？ 这个得看他们的训练时间 哦， 所以我们一般说好的那个运动员餐厅，应该是24小时开放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训练会什么时候结束，所以就是供应餐的那个时间越长是越是好的这个运动餐厅。 嗯， 一般来讲我们运动员是推荐吃午餐饭。 哦，这个时间是怎么来调配啊？ 一般是早中晚是大致是固定的哈，就是上午的训练会有一次加餐，下午的训练会有一次加餐。 嗯， 这是就是比较推荐的这个进食的时间方式。 这个时间也适合就是普通人运动这个或者运动量比较大的人使用吗？ 但有一些方法和基本原理是一样的。比如说你今天下午哈有一个健身房的练习，练力量。练完之后呢，其实在练的过程当中或者训练之后就应该有一次针对性的营养补充，来使你的训练效果最大化。 嗯 啊，所以这个补充可能就不是你的正常的中餐或者晚餐的时间，就是结合着这个训练时间而额外进行的一次加餐。 嗯，那咱们就具体来说说吧，有针对性的可能对大家的帮助会更大一些。就先说一下这个重力的，关于这个体能方面的哈，比如像运动会上或者奥运会上，我们一般有举重运动啊，这个需要我们这个有大的这个力量训练哈。那在力量训练的之前、之中、之后，我们分别要补充什么东西？您给具体说说。 力量训练其实最大的需求就是我要长肌肉， 嗯， 我的肌肉质量要更高，然后爆发力更好。那对这个需求呢，其实最关键或者说最重要的营养素就是蛋白的补充。 哦， 那对于蛋白补充，我们目前一般是推荐一天补5次以上的蛋白，可以使得这个肌肉增长哈效果最佳化。如果说只是我们普通人练力量的话，那么其中有几个时间点是比较重要的哈。 嗯， 第一个就是你的总能量你要够，你不能说我一边练着力量，然后呢我一边这个还能量负平衡，这是你长不了力量的，如果这种情况。所以你吃的整体的能量要够。第二个，蛋白要够，就是我一天的蛋白总量要够。第三个就是我在运动前中后，如果你的力量房的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其实前和中你可以忽略掉，但是后的那一次，运动之后的那一次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哦， 我们一般把运动之后训练完之后的45分钟，叫做训练的最佳补充时期。就这个时间当中，你一定得有相应的营养补充，让它恢复，效果才最好。 这时候我们一般来补充是蛋白方面的是吗？ 一般我们推荐是糖加蛋白。 糖加蛋白， 碳水化合物跟蛋白3:1的比例。 吃什么东西能是这样的效果呢？ 只要练健身的他们都懂，他们都知道选择蛋白粉，然后选择一些糖粉。 要在45分钟之内完成哈， 越早越好，2小时之内都是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超过2个小时，可能你今天有一部分的这个锻炼就白练了，它的效果就不会那么的好。 所以还是得会吃，才能保住你的训练成果。 是这样， 这是力量训练方面的哈。那可能大多数朋友还会选择，一般年轻的男性会选择做力量训练，像女生可能就是跑步比较多，就跑步机，或者在这个比较平坦的马路上去跑步。那对于这种跑步方面的。有可能是有的人是练那种速跑吧，有的人是练这个长跑马拉松类的，这两者分别在这个就营养补充上是怎么来做到呢？ 这个问得很好，就是你跑短的和跑长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跑短的话可能你更强调速度哈，短时间速度。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乳酸积累是一个大问题，就是你跑完之后腿会酸，产生乳酸。所以一般针对这种情况呢，就是可以摄入一些碱性的食物，像水果呀、蔬菜呀，或者碱性饮料啊，这些都是推荐的。你可以在运动后来补充这些东西，但如果你跑马拉松的话，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方案了。我们恐怕要做得很详细，很详细。 怎么大？ 就是你恐怕要从赛前7天开始就规划你肌肉当中到底要储备多少糖原了。一般我们把这个时间呢叫做糖原填充的时间。通常我们坐下来前3天，就是7天里边的前3天，你要耗清肌肉当中的这些糖原，消耗掉。然后后面几天呢，你要玩命的往里填糖。所以这是一个一定是跟膳食和训练结合的这么一个计划。 对，就是不能说我哪天心血来潮我就去跑个几公里吧， 这一定要规划好的。然后再往前呢，就是你比马拉松的前4个小时左右，大概是赛前餐，那一餐也很重要，你要尽可能的再补一点糖到身体里边去。 然后在马拉松跑的过程当中，一般跑者你得跑到个3小时以内吧，2到3个小时哈，一定是每小时都应该有一定量的这个糖的补充。你要带几个能量棒，然后带几个盐丸，然后有相应的这个能量和盐分的补充。然后这是在运动过程里边哈，你还可以补充一点，比如说提高运动表现的像咖啡因类的东西啊，也是 OK 的。然后完了之后呢，你要恢复肌肉，恢复能量储备。那这个过程里边呢，就是糖和蛋白是很重要的。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大的 跑远距离的，确实是您得从7天前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哈。 是是是， 就之前有一位同事，他就是有一天心血来潮跑了10公里，跑完之后这哪哪都不太舒服，心脏也不太舒服。所以您在做这个跑多少公里的时候，一般就是得需要有一个之前的准备工作了。 是的，其实我们不建议就是突然心血来潮跑一个10公里 啊， 你不知道你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个强度。 对， 所以我们通常讲什么时候运动风险更大呢？是因为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你平时不动，突然动一下，而且强度很大的时候，运动风险是很大的。所以还是要循序渐进，有一个就是比较完善的长时间的一个锻炼计划。你跑完5公里之后，你再去尝试8公里，然后再去尝试10公里，这样子会好一点。 所以如果说我们只是出去走走路，或者是溜溜弯这种，倒是还 不用 去补充了哈。一旦真是要有这个长距离跑的时候，还是要提前准备一下的啊。因为我自己是我其实之前也不是特别就是有规律的去运动哈，但是反正最近就是一直在游泳，就是就有周期的游泳。我发现在这个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体能确实是一个问题，可能没有之前的积累哈，就是容易游一会儿就很累了，或者没有这个就体力了。所以在您说游泳这个项目来说哈，就是我之前应该先补充点什么东西，然后或者在游泳过程当中让自己能够这个效果更好。 像您这个锻炼我觉得第一就是提醒哈，第一就是不要空腹去锻炼，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尤其是因为游泳其实还是蛮费体力的哈。 对， 像这个过程里边呢，如果你是低血糖去运动的话，通常我觉得这个锻炼效果 是有点缺氧的那种感觉， 锻炼效果不会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一般游完泳之后全身会有这种酸痛啊，然后这种疲劳积累的情况，我觉得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这个抗疲劳的，或者是我们讲这个刚才讲到缓冲酸的那些东西啊，就可以补充一些。但我觉得你会游超过1个小时吗？ 因为我休的时间比较长， 间歇时间比较长， 对，就是发现游一圈之后就开始有点累了，那我就休息一下吧。所以这个时长就有点长了，其实是不对的，是吧？ 可以，就是但是间歇时间越短呢，你的效果强度是越高的，锻炼效果可能会越明显一些。你休息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那种一次一次累加的效果就不是那么的明显了。 是，所以我中间休息的时候，我都在想，哎，那没有劲儿了，是不是应该吃点什么东西补充一下体力？ 你可以稍微带一点能量棒之类的，中间就是。其实是安慰一下，因为你吃进去的东西至少你半个小时之后你到血液当中才会出来，所以 对，游完之后有劲儿了， 你都游完了。对， 来接着看看大家的那个留言哈。用户0825AB 说，这个就不同年龄的人他可能在运动前中后补充的也不一样，是这样吗？他说六可能小朋友就是年龄比较小的和就是中年人他补充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这个人群的差异一定是有的哈，在这里边。但是我们具体到运动前中后，其实大的原则都是基本一致的，就是避开这个人群所不能接受的一些食物禁忌就可以。 那他是问了一个问题哈，他就是说比如说这6到8岁小朋友，他就是踢球踢了1个半小时之后，他能吃蛋白粉吗？ 小朋友正常吃饭就好了。一般我们不给青少年以下的这些运动员来补这些运动营养补剂。 嗯，就是它只要是就正常的那个我们吃的饭菜就可以。 啊、对对对。 哦，用户8216YG 哈说这个运动之前要吃的少而精啊，运动中吃一我会吃一些香蕉哈，运动之后呢会补充一些高蛋白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这一看就是一个专业 讲 对很讲究的这个朋友哈。所以今天也是和大家来聊了聊关于这个运动营养的话题，就是在运动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把自己的营养水平保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科学的这个范围之内哈。互动话题呢就是让大家来聊聊吧，您在这个运动前、运动中以及运动后一般都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补充自身的能量。我们一位老朋友哈、啊，北京葫芦侠，他给的非常全面哈、啊，也是请这个邱老师来给看看他的这份食谱标不标准，合不合适哈、啊。他说运动前就是最佳食物组合是就是低脂酸奶和香蕉。啊，包括这个脱脂牛奶和水果，以及全麦面包做的鸡肉三明治，还有这个鸡蛋煮熟之后呢，去掉蛋黄来搭配土豆泥，或者是这个半只红薯配上低脂酸奶。 哇，非常好，这个很专业了。 哦， 这里边一看就是碳水和优质蛋白为主的这个食物的搭配， 嗯， 很好了。 啊，这经那个邱老师鉴定哈、啊，北京葫芦侠的这个搭配是非常棒的，而且他给出了5份搭配，大家可以就是分享一下哈。然后他给说的这个运动后的最佳食物组合哈，您也来听听哈，就是全麦吐司一到两个荷包蛋。啊，包括这个粗粮搭配炒鸡肉及蔬菜，他会尝试一下灯笼椒或者是西葫芦及胡萝卜，呵呵啊，还有第三份就是全谷麦片或燕麦片，配上这个脱脂牛奶或者和水果哈，比如说香蕉，嗯，当然了，他也补充了一句说，正确的食物搭配呢还是不够的，还要保持这个运动时摄入足够的水分，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应该随时补充。 相当专业啊，这个非常好，而且我注意他一个细节啊，就是他在早餐的那个之前的那个里边是一个蛋白， 嗯。 运动之后的那个里边是一个全蛋，这个做得非常好，就是运动之后的恢复，我们其实更建议有着更多营养素的这个全蛋成分是更好的。 哦，对，它那个前面是把蛋黄给去掉了哈，后面的是把蛋黄给加上了。宝姐姐也在说哈，这个刚才咱们说到那个减肥的那个姑娘，哈尔滨那个，她说一个月减这个3到5斤还行哈，这有的像一些训练营或者是减肥中心，一个月就能减下来20-30斤，一看就是不太健康和正确的减肥方式。 嗯，是这样， 确实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留言啊、我也能看到，也可以把大家的问题发上来呢，我来替大家来问一下，咨询一下专业的邱老师哈。那节目最后还剩一点点的时间，我就应该是替我们听众朋友以及满足我一点点的好奇心哈，因为刚才看到邱老师也是他的身材保持得非常好，所以也想问一下，就邱老师平常您在这个减重方面或者健身，就是保持身体健康方面，您一般都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自己运动锻炼其实就是散步加上一点这个慢跑这样子。 就是您的散步和慢跑一般是在这个什么时间点啊？ 就是有时间了，有时间就抽空，就是其实一天当中锻炼时间可以是很多个段落的组合的， 嗯， 就是大家不一定是非得是专门的一个时间， 嗯，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长一长肌肉，所以现在应该增加一些这个小的肌肉锻炼，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其实最后还是有几个建议给大家哈，就是在塑形或者说减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是应该有一个 健康的生活方式很重要。 嗯， 那在健康的生活方式里边，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运动啊，然后控制一些膳食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要少食多餐， 嗯， 尽可能的在家吃饭而不是在外面吃饭， 嗯， 这些都是一些健康习惯的养成。另外呢，就是一些小的食物偶尔结合着训练的环节来吃的话，其实是很好的， 嗯， 是 OK 的，就是不要说我不吃零食就是正确的，就是对的， 嗯， 反而呢有时候吃一些小的零食，一个是缓解低血糖，另外一个呢就是来保证我们的肌肉呢在运动的环节当中少丢失少分解， 嗯， 是很好的习惯。那最关键的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和锻炼习惯，这个是更重要的， 嗯，保持一个持续性哈， 嗯， 可持续发展才能养成一个非常健康和这个好的身材和身体哈，就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邱老师能够来到朋友圈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塑身包括减肥包括减重之类的一些小知识点哈，营养方面的，也通用他的这个几年的作为国家队运动员营养师的这个工作经验给大家了一些忠告和小建议，希望大家能够和周边的身边的亲人朋友来分享一下吧，都能保持一个好的身材和身体。那非常感谢，再次感谢邱老师哈，希望之后有机会还能把您请来朋友圈。 好呀， 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呢，下周同一时间呢，希望大家准时收听主播的朋友圈，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